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这是听上去多么厉害的一句情话呀。欢迎你在22点的23分28秒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向正在收听那端的朋友问声好，也向正在观看视频那端的朋友问声好。我是周准，我正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首先呢，要感谢每天晚上华侨的朋友子宇，看到你了，晚上好，谢谢。还有刚刚进场的，我想我可以，青春献祖国，明天有梦就有明天，左顾右盼，我是吴邪，谢谢你供的玫瑰花，谢谢。还有风雨静心，今天晚上我们要跟你和你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靠近自己，认识自己。我们老在说一个问题，说你到底是认清自己、认识自己吗？每个人说，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有什么缺点，我有什么优点，我哪方面擅长，我都很清晰。但是如果真的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反而认不清自己，有时候是错乱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让自己面对问题，于是就开始否定自己。刚要否定你呢，会觉得不行，我不能否定我自己，要肯定自己。一来二，二来三，再而三的去肯定否定自己之后， 我们就又模糊了自己的印象和定位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自己怎么样去认清自己，发现自己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来一起说说自己发现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你可以到花椒下载花椒，然后搜索十点大陆机，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爱青年计划。什么意思呢？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就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三种、第四种是我个人的方式，你微信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还有就是我新浪微博的名字周大准，很好记得，周大准的周大，准确的准，怎么样？这个解释怎么样？周大准的周大，准确的准，也可以说成周大福的周大，准确的准。我是怎么认识我自己的呢？我在想，哎呀，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要怎么去剖析自己呢？我是这么看待我自己的，挺好的。没了，挺好的。不能这样，不行，从来从来，这波掐了啊。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白天、晚上、清晨、午后、黄昏，我都忠于自己的内心。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希望你也是这样的，不会有太大的跳脱和改变，忠于自己，多替他人着想，感性又不能不理性哦，很难。那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先点一幅我自己写的手写的图片给你看。世界不会因为你而难过，我们终将学会与自己好好的相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苦难、一个人的难过、一个人的怎么样怎么样而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转？它还在不停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在乎自己，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轻视自己，找准自己的定位非常的重要。第一首歌是我那天在开车行驶在下雨的北京的时候，突然在我的 CD 机里，我就忽然打开了一张 CD， 听到了这首歌，感触还颇多。我也知道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有很多为了生活而打拼的女性朋友，年龄不一样，你对生活的希望不一样，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不一样，对不对？就像刚刚进花椒直播的小蜜儿，你一定是个女生，叫你的繁华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茉莉香、东方茉莉香，这应该是女生吧，紫色色恋、恋花应是女生吧。不同的女生对生活有不同的感受和感知，你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有请第一首女人的歌曲，有年头的这首歌曲，林忆莲，亚洲乐坛会唱歌的好嗓子、好嗓音。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走在大街上的女性的身影，我们叫她走在大街上的女子，有的行色匆匆，有的花枝招展，有的脚步有一点点局促，有的人心情非常的忐忑，有的人有幸福的陪伴，有的人孤身一人。那些走在大街上的女子，你们都还好吗？包括现在的你吗？ 黄昏交错的影子，窗边凌乱的心思，一段情迷的城市，快乐悲伤都很容易忘记，传来的旋律有一点熟悉，风吹疲惫的 笑容，就像黑白画面静止不动。过往的认知那么不清晰，花笑的灵我无法再回忆。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什么总是忧伤的姿势？啊，走在大街的女子，到底你要去哪里？ 大街的女子，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还在路上行走，那些女性的朋友，我女性的听友们，还有那些热爱生活的朋友，你们都还好吧？都希望你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当然要注意安全。夏天非常的炎热，天气灼伤我们的皮肤的时候，不要灼伤我们的心灵，要永远微笑，永远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灵，即使有一点点不顺心如意，也要向上看，向上走。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的10:14:25，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刚刚进场的朋友和已经落座的朋友，你们都很好，谢谢你们。花椒的朋友的陆续的进场的人名再次点一点啊，悲鸣的风，还有我就是这样的人，展白地飞，在一起快快爱，不争气的少年，谢谢你们选择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心靠得近一点，靠近自己，认识自己，进而更了解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有很多的网友会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留言，每天他们都有很多的心情。谢谢你把我当自己人，把我当朋友，向我倾诉， 对我诉说。我们来看看其中几位啊。这位朋友说，这世上有些人无论选了什么路都不会后悔，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努力去把自己的人生过好。还有另外一种人，一些人选什么他都后悔，想要鱼又要熊掌，永远不开心，不满足，不满意，一直活在悔恨里。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除了出身不由选择，成长路上的重要决策都是自己做的，不同的选择通往不同的未来。也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坚信自己的选择，潇洒地走下去。要特别感谢这位朋友写的，也许是他从网络上拷贝下来的文字，鸡汤类的文字，也许是自己他写下来的文字，总之很有感触。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刚刚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出身并不是很好，但是他每一步，比如在考大学的时候，选报专业的时候，在考上大学之后，一切一切的选择都是通过自己来完成的，而且一步一步做的都让人觉得对他刮目相看。我相信在收音机前或者在网络那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努力的学习证明自己，从上大学开始就没有拿过爸爸妈妈一分钱，全都是奖学金，甚至自己勤工俭学还寄给爸爸妈妈钱。老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哈，我一直觉得有道理。当然我们不能选择爸爸妈妈，不能选择家庭，但是我们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当然如果你已经创造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过到了你想要的生活，不要忘记爸爸妈妈，他们还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里。怎么去改变这个环境和现状呢？有两种，第一种，学着融入他们，让他融入你；第二个，不要互相去别扭的适应。毕竟我们都是成熟的懂事的晚辈。时间来到22:57，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子宇是我们花椒的网友啊，他是说的对的，我就是我做出的选择都没后悔过，真的是很开心的认清自己。那我想问一下子宇，你做的这些选择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有没有觉得选择之后有一点点错误的时候，有吗？我想每个人在做抉择的时候都不一定是100%准确的啊。但是我很开心你能跟我互动，说也很开心能够认清自己，很棒。这首歌叫做我，蔡依林唱过，苏运莹唱过。今天晚上我有请蔡依林用她的歌声来表达一个我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高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却又软弱，会闪躲。 四，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的环节又如约而至啊！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有爱的听友，走心的他们会手写很多的文字，这个年代要谢谢那些手写文字的人，传递着笔墨纸砚的香气，还有真心流露的感觉。我们的孙小果就是这样一位听友，我每天晚上都要谢谢他。他是这么说的：我最近开始学着断舍离，丢弃平日不怎么用却占空间的一些东西，当身边的东西越来越少，头脑却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件事终于从愿望变成了现实。对于自己的未来呢，我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打算，但是通过整理东西，我有了一些方向。从一开始整理的就不是表面化的，每丢弃一些东西，我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做得好什么做不好什么。感觉这是一个靠近自己的过程。通过整理呢，我可以更好地做决定，创造并打磨每一个现在，并用这些现在组成自己所期望未来的样子。能够和别人好好相处的前提啊，是我们要先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谢谢孙小果。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花椒，我们的好朋友向舅舅送我们节目的花季单车。我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夜晚呢，可以平心静气地听一首歌，想想每天晚上我与你聊的这些事情，也许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我们聊得不错，越聊越投机，深深地感受到了人生的不同。如果在某一个节点你豁然开朗了一下子，就是我最最开心的事情。谢谢你每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谢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谁呢？有首歌叫做《我》，听听他的演唱。 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是一种最让心事，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如果 现在我是伍洲彤，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从晚上十点来到了晚上的10点32分，你一定还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如果我们是同一类人的话，我想你不会离开我，我一定不会离开你，我一定不会离开你。每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想起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情节，不管是真实经历过的，还是在电影电视剧桥段当中看到的。永远到底有多远啊？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想企及永远的恋情，永远的依靠。我们只有变成更好的人。十点大陆机来到22点33分之后呢，我有一篇文章想要，真的是很平心静气的读给你听。我觉得这个朋友写的呢，非常让我认同。我认同的同时，我就想分享给你。现在你只需要做的是静静的听听看，有没有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情绪在里面啊？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你的身边可能有这样的人，他形单影只，独自往来，你觉得他有些可怜，而他似乎乐在其中。你觉得他自给自足，而他又有一些落寞。你跟他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却对他了解甚少，仅有的联系方式就是微信，而他却从来不更新朋友圈，也从来不点赞留言。很偶尔你们会因为一个话题讨论几句，或因为一顿饭喝几杯酒，哎，你以为你们的关系近了一步，但转天早上他看见你仍然不会问好打招呼。从感性的角度而言，你觉得这种人有点欠扁；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你又找不出打他的理由。很不幸，我就是这种人。我是一个作者，近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作者，因为好的作者呀，都会接受时代的信息，并回馈之或激昂或消退的观点，在他们的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我没有表达的欲望，这就意味着我写了一篇小说，读者却不懂我在表达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没表达，这对于一个作者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在消息的背后，往往有一个极其尖锐的观点在暗处支撑着，像是站在一个偏僻狭角的空间里眺望生活，看见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举个例子啊，当我试图陷入细微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想起宇宙的大，人类的小，时间的长，人生的短，从而所以觉得纠结的完全没有意义。再例如，有些人看清人类的种族意义是繁衍后代，从而决定不生孩子，不关心后代，酷酷地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最近我也被一些很多的问题所困扰，比如说近年来我的妈妈频繁地在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要结婚，两个方面，我选择回答她，我说我结婚好吗？那妈妈又问我，如果你结婚，没有一个同学过来贺喜，你会不会很尴尬？然后提起了一个一个儿时玩伴的名字，鼓励我去与他们修缮已经断裂多年的朋友关系。我没有朋友，并不是交不到朋友，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多，社交 APP 那么多，艺术展、讲座、沙龙，你只要脸皮厚一点，都会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不交朋友，也不是讨厌交往，而是绝大多数的交往是拘束的，没有用处的。我只期待一种社交，可以理想化的称之为邂逅相遇。百年酒馆里是这么说的，你在一家店里也许正在看洋葱的价格，一抬头看见了一个人，你们视线交汇，事情就发生了。但这种事情你控制不了，所以呢，才叫做坠入爱河。除此之外，与人吃饭终归不如一人时自在，巩固社交对象上位终归不如升华自我实用。有些事情明明可以一个人做，为什么要约人一起做呢？是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不想一个人待着呢？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这都是一种选择。人类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喜欢在口头上给自己披上虚假的外衣，但真实的自我会在选择时才显露出来。在社交的时候，面对一个或几个人，独处时面对的是自己和整个世界，两者之间，我想说的是我选择后者。那对我而言，独处就是接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得如下，到底这个作者有什么心得呢？我决定再给你放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关乎我的。上半段彭佳慧带来的是她的演绎的女生版的我，现在我有请她上场。张国荣先生。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心事，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和泪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刚刚这位作者写的很有他的气质和态度，当然每一句话每一个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最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留笔，是说他有一些心理的总结，他总结了大概有五点。第一点，他是这么说的，别觉得认为自己孤独。他说在很多的评论当中啊，从深夜的朋友圈当中有一个词汇频繁的出现着，那就是孤独。这个时代对孤独有着独特的理解，仿佛孤独有种骨子里的优越感，并且容易得到，就像很多的地方拥有光一样，你说你孤独，于是你就孤独了。第二点，别为打发时间而去做某种事情，为了度过一个下午去看书，而看书 一本之后呢，天刚刚夕阳西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你以为你打发掉的时间，实际上是耗损的是你自己。第三，别沉溺于自己的过去。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开的是全能全知的那种无敌的视角，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不对？你若用这种思维的方式回顾你个人的历史，得到的只有一些懊恼和羞愧。第四点，独处并不代表关上与人交流的大门。真的呀，你说看书是跟作者的交流，听 live 演出是跟音乐人的交流，上网是跟亿万网民的交流，走在路上是跟世界的交流，只有完成这些事实，你是孤身而已。最后一点，他说的很有意思。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聊认识自己吗？他说认清了自己的选择很重要。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有一段是他的妈妈说，如果你结婚，你的同学一个都不会来捧场怎么办。他说，我妈再问我结婚时没有朋友贺喜会不会尴尬，我的回答是，只要新娘来了就不尴尬。新娘并不为她的到来而重要，她本身就很重要，认清这一点也很重要。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一首我觉得应该是 MTV 当中 Live 演出结合非常实际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有请 Eason 陈奕迅，多少。 我用尽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撑不住让我好累。想到处的追，没翅膀却好像 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 经历多少的时间，遇到多少的人，经历过多少的分分合合，才能认识这个世界，认清这个世界里的自己和他人呢？也许没有真实和固定的答案，时间还长，我们慢慢体会。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不知不觉中，时间又来到了22:53，时间过得真的飞快啊！在我们的相处当中呢，是不是这一个小时你有一点点的时候关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个话题？如果你还没有 get 到一些的话，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从长计议细水长流，来日方长，你会越来越了解我们的彼此，也会越来越了解你自己。谢谢今天晚上所有来听我节目、看我直播的朋友。在话筒那端的你们和我都做更好的自己。最后一段话，我要点一张图片，这张吧。接受自己的平凡，从平凡的生活里发现琐碎的美好，不执迷于已失去和未得到，活出自我和希望，就是我们的不平凡。没有光的时候，你要记得，连影子都会离开你，做一个发光体。虽然有时候会引来很多的飞蛾扑火，但是至少你会发光，给人带来温暖，带来希望。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最后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个歌手，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感觉。老说他是一个录音棚的歌手，不适合线上 live 的歌手，其实这首歌曲真的会听出他对音乐的理解。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菲，叫做影子。不要忘记来到 Holy Music 野歌，明晚再见。我要在北京向你说声晚安了，晚安亲爱的，明天再见了，拜拜。 你有个名字，我只是个影子，你的心有个影子，我只是